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自己夺门出去，往街上有加工防盗门、铁栅栏的摊点走，暗想：钱从哪儿来呀？这时候，小智追出来，紧倚在马特身边，抱着他一条胳膊，跟他一起往前走。那样子，从背影上看去，很像让人垂涎的亲密爱人。远远近近的人们都向他们投来了惊讶和艳羡的目光。到了加工摊点前，见两个手执点焊枪的工人正蹲在地上焊一副楼房窗户的铁栅栏。马特问干活的人：加工一副雨刷子的价钱需要多少钱呢？工人头也不抬。 进屋问老板去。 马特便绕过地摊走进他们屋，小智也紧随着进去。屋里黑黢黢的，没开灯，各种工具材料摆放得乱七八糟。马特问：老板在吗？黑暗中一个火红的烟头闪了一下，发出声音： 干啥？ 马特说：加工一副雨刷子的架子，多少钱？ 多大呀？ 标准的房间。 2000。 雨刷子下边要摆得下4张吃饭桌子。 怎么不早说呀？3000。 就几根角铁、两根铁管、几张玻璃钢瓦楞板，加起来就3000，是不是价儿太高了？ 做一副铁窗要800，你想想，你那么大的铁架子能嫌少吗？价儿嫌高啊，你找别人好了。 嘿，你还挺牛的呀。 听口音，你是外地人？你知道不知道，云南远离内地，物资短缺，因此连角铁、铁管也卖高价啊。 果真如此的话，我从内地往这儿发物资，岂不是也能赚钱？ 那还真说不定。 小智听着着急，便急忙插话：老板，我们家就是前面不远新开业的饭馆，咱还是邻居呢。 老板问：着火那家啊？ 小智说：没错，损失很大呢。 老板道：那就2800。 小智又说：我们家干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。 2500。 马特暗想：这人。小智说：老板，您如果需要盒饭就说一声，我们给您荤素搭配，保质保量。 老板说：还让你真说着了，今天晚上啊就送3盒，让我来尝尝吧。 没问题，免费品尝。 一言为定哈，那我再给你们降200。 小智走进黑暗和老板握手。 马特只看到一个黑影，却怎么也看不清其脸孔。两个人走出屋，外面阳光灿烂而耀眼。马特问小智，这家老板怎么不敢见阳光啊？ 他们家老板是个拄拐的瘸子，还烂眼边儿。 哦，难怪呢。 今天晚上就睡店里吧，免得明天还得起大早往这儿跑。 睡哪儿啊？ 天堂啊。 怎么睡呀？连床都没有。 几把椅子一对，不就是床吗？ 回到店里以后，小智如此这般对他妈做了汇报。小智他妈极其满意。之所以满意，并不是因为划下价来，而是这事儿得到了落实，还不用他出钱。价格是多少，他并不关心。马兰兰拿着礼物来敲门，马特母亲把门打开，惊讶了一下，急忙把兰兰让到了屋里。马兰兰给马特母亲鞠了一躬，然后把手里的礼物递过去。 伯母，我听马特说您爱喝茶，就从云南给您烧了几饼普洱来。 马特母亲嗨了一声说，我是爱喝茶，可是普洱茶太贵了，我不能让你这么破费啊。你告诉我多少钱一饼啊？ 马兰兰急忙说，伯母，瞧您说的，我们做晚辈的给您带几饼茶叶来，还能要您钱呢，不是给我难堪吗？ 这茶钱呐，必须要给。还有，你为马特推销瓷砖的劳务费也必须给。你等着啊，我去拿。 马兰兰一把抱住马特母亲的胳膊。 伯母啊，您要羞死我了。 马特母亲动弹不得，无奈地看着马兰兰。 真是好闺女啊，我们家马特怎么就没这个福气呢？ 伯母，我在云南看出来了，马特根本就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我想好了，下半年啊，我还请事假去找马特去，我再找他就不听他安排了，他安排我去旅游就是想支走我，下次他就甭想了，我要跟他好好谈谈，我伺候他几天，让他感觉一下有女人的好处。 兰兰啊，你真是好闺女，句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了。 小花一家还在商量事，突然一块石头砸碎了玻璃，飞进屋，把一家人吓了一跳。小花紧紧抱住于小五的胳膊，于小五低声说道， 你们都别动，我出去看看。 小花爸一把拦住于小五，沉了几秒钟，小花爸悄悄打开门走出去，聆听了一会儿又回来说， 外边没人。 小花妈说， 你们看，这不是报复就开始了吗？报警吧。 小花爸道， 为了砸碎一块玻璃报警啊，不值当的。再说了，咱也没抓住当事人。问题是，老这么骚扰，咱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 于小五说， 我拿着棍子在外边蹲一宿。 小花妈说， 我说呀，还是报警，别闹出人命来。 小花爸说， 让我想想吧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于小五为小花家安装窗户玻璃，小官站在远处，隔着围墙看着于小五，突然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朝于小五砸过去， 然后溜掉。石头落在于小五身边的地上，又把于小五吓了一跳。小花从屋里跑出来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于小五指着地上一块石头，咬牙切齿。小花看着石头，也没说话。雨沙子织好了，顶棚玻璃缸是明艳艳的草绿色，在阳光下一片生机。该和房檐交接的地方都用帐管螺丝做了固定，两根铁管都埋在门前的土里，然后把地砖铺好砸实。小智跟他们结了账。马特从屋里搬出四张备用的桌子、椅子，看着客人就陆陆续续上座了。这时，远远看到夏佳丽推着摩托陪一个中年人朝这里走，马特急忙进屋。夏佳丽把摩托支好，就和中年男人坐在雨沙子下边桌子旁边，看来他们要在这儿吃饭。马特隔着玻璃窗看到了夏佳丽一眼，飞快进到后厨，对小智说：“ 智智，我肚子疼，可能昨天晚上着凉了，叽里咕噜的，我去药店买点药啊。” 然后急忙从后门走了。马特走在街上，还真看到不少药店，但他并没有进药店，而是招手叫了一辆小三轮坐了上去。周大业、杨凡、马特站在院子里，小面包停在旁边。周大业如此这般说了什么，那架势就是要出发了。没错，周大业在叮嘱马特：“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难得销售公司的老板呢，非常滑头，跟他们打交道啊，一定要讲究策略。” 马特点点头：“ 我明白。” 于是就和杨凡上了车，汽车驶出大院，往南德公司走的方向，道路曲曲弯弯，左盘右拐，极具云南山路风格。好在路旁绿树葱茏，十分养眼。南德销售公司小院门前挂着牌子：“云南南德商贸公司。”小鱼把小面包开进这家小院，院里是一座小独楼，三层，孤零零的，左右跟谁都不靠着。车到楼下的时候，叶纯已经在楼下迎候了。今天叶纯穿了一身胸口开得很低的大花套服，五颜六色的，像个外国贵妇，与那天的一身深蓝色职业装的工资白领形象大相径庭。尤其他把头发在脑后盘成大卷儿，宽阔的额头前两绺发丝弯成好看的圆圈，嘴唇也抹了发亮的唇膏，更衬出了他明眸皓齿、面若银盘。这幅成熟的中年女人的肖像画实在是性感撩人。杨凡掐了马特一把：“ 叶纯这番打扮肯定是为了见你。”“ 瞎说。”“ 哼，我见他很多次了，从来没见他这么打扮过。” 马特拉开车门下车，叶纯笑容可掬，很主动地向马特伸出手来。马特便把他丰满白净的手掌暗暗攥了一下，而且没有立即松手。于是杨凡在他身后便用手指杵他。叶纯微微一笑说：“ 咱们直接上二楼会客室吧。” 三个人相跟着进楼，登楼梯上二楼。杨凡说：“ 叶纯姐，我先去洗手间哦。” 叶纯说：“ 你去吧，我们等你。” 杨凡脚步妥妥地向楼道一侧走去。 在与楼梯正对着的一个房间，叶纯拧动门柄把门打开。这是一间小会议室，屋里摆满了古色古香的透雕红木桌椅。马特惊叹，在云南这地方竟然也能见到这么贵重的好家具。 我们老板没有别的嗜好，就是喜欢红木家具。 马特问，云南出产红木吗？ 没错。 据说红木有好几种呢。 没错，严格讲五属八类。 具体说说，学习学习。 五属嘛，就是紫檀、黄檀、柿属、芽豆、铁刀木。八类就是紫檀木、花梨木、香栀木，还有黑酸栀木、红酸栀木、乌木、条纹乌木、鸡翅木。紫檀、黄檀现在少见了，其他木种云南、广东、海南都有。 感谢赐教啊。 客气啥呀。对了，上次你给我按摩以后，我的肩周炎啊感觉轻脱了。 一会儿啊，我接着给你按摩。 杨凡进屋了，叶纯请他落座，然后转身从玻璃柜里端出一个托盘，托盘里是三个杯子。叶纯拿出一盒咖啡，用小勺舀出咖啡，分别倒进三个杯子，再用暖壶沏好，然后分别把咖啡端给马特和杨凡。杨凡的眼睛一直在斜睨着马特的嘴唇，似乎看出了名堂。 马特说，这咖啡芳香扑鼻啊，真是上品。 杨凡喝了一口问， 老板呢？ 叶春说， 老板上午去见一个客户，中午啊在酒店等咱们。 杨凡说， 哼，老板呢又耍滑头。 叶纯笑了说， 今天呢真没有。 马特说， 这种情况再生一场长线，对方老板如果不想解决问题，就会以各种理由避免和客人见面。他说是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等你，其实啊他可能就在公司哪个屋里躲着呢，就等你情绪上出现不耐烦，你会说算了下次吧，于是你就又一次白跑喽。 杨凡说， 哎，叶纯呐，你觉得今天我们会不会白跑一趟啊？ 看你们把我们老板糟践的。哎，这笔欠款能不能及时归还，可是直接涉及到我的切身利益呢啊。 怎么，你初来乍到就和周大业立下军令状了？ 对呀，而且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找周大业借钱干我自己的事情。而钱从何来呀？哎，就是从你们南德销售公司还款里边来。 叶纯说， 难道你还有精力忙里偷闲吗？ 没错啊，不过不是我亲自经营。 你是投资者？ 没错。 你这个人老成持重，大概不会做赔本的买卖，能不能也算我一股啊？ 干嘛，你也投资啊？ 对呀、啊、你能不能说说有几分把握呀？ 至少八成吧。 什么产业啊？ 花卉业。 好，晚饭我请你，咱们细聊这事儿哈。中午这顿饭先吃我们老板的。 马特和叶纯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杨凡一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。此时插话说， 我以为你们俩在做戏，谁知道越说越具体，越说越不像假的，真不可思议。马特啊，你真想投资啊？而且还想拉着叶纯入股？ 那当然了。 杨凡问， 投给谁呀？ 家里花店的夏佳丽呀。 杨凡道， 哼，你是不是就看人家长得漂亮才投资啊？脸蛋好可未必会经营， 也未必不坑你。马特十分肯定地说， 夏佳丽不是这种人。 叶纯问，夏佳丽同意我的加入吗？ 马特说，只怕夏佳丽求之不得呢，多一个投资者，佳丽花店就会又壮大一分。现在啊，佳丽花店是创业初期，夏佳丽啊，对投资者必然是多多益善，来者不拒的。 杨凡紧紧皱眉，哼，我劝你们啊，三思而行。 叶纯的手机彩铃响了，起身出去接听。杨凡赶紧抓紧时机，压低声音对马特说， 马特，你听我一句，你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随便投资啊，而且还拉着叶纯。 马特说， 一定要投，而且拉着叶纯。 为什么呀？你居心不良。 云南的花卉业啊，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产业，这资啊不会白投， 而且叶纯加入是意外收获。你想啊，假如我和叶纯的利益拴在一起了，他能不全力的帮我追款吗？他将变成我的一个内应啊。 你想得到没？叶纯呢，未必真投。这段时间我已经大概了解到，云南人呢是舍得投资的，那办公室的主任小张投资煤矿就是实力啊。虽然说赔了钱，那只是因为事前缺乏调研，而花卉业正是云南省大力鼓励、人人皆知的产业，也是云南省发展经济因地制宜的一桩产业。 哼，我看出你和叶纯关系不正常，你刚才是不是亲叶纯了？ 你想点好事行不行？拜托了， 偷吃了嘴还挂幌子，你嘴上还沾着叶纯的唇膏呢。 马特不知是真是假，但还是把一张脸涨得通红。 你是不是疑心过重了？ 杨凡不客气地说，因为你是离婚男人。 马特刚要回击杨凡，叶纯回到屋里来了。叶纯喝了一口咖啡说， 刚才是我儿子，去年我老公出车祸去世了，留下一笔钱，这钱呢，说少不少，说多也不多。儿子马上就要去念大学了，我怎么也得在有生之年为儿子留下够用的家业不是？ 马特问。这么说，你下定决心了？ 叶纯说，没错，不过我要先和夏佳丽见一面。 那自然，我也要和他深谈一下。 杨凡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， 你们必须注意啊，在各个环节上都要光明正大。 马特干笑了一声，叶纯却点了点头。杨凡又问， 你们怎么监督夏佳丽呢？ 马特说，大的业务要共同把关，小的业务要经常过问。 叶纯说， 可以，咱们走吧。 叶纯带马特和杨凡步行走下楼，走出公司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，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叶纯和马特表现得十分亲密，杨凡和陈老板对此会是怎样的心情？杨凡到洗手间遇到了麻烦，他请求马特帮忙，却引发了误会。